说好了永远都不分手的，说好了该责怪谁呢？ 感谢你给我的快乐幸福，我要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感受。 是我的勇气在说着，还是我们被时间敷衍？曾经桑田沧海转眼成烟，千聚山盟海誓的感动得以挣脱，抱着伤痛度过后半生。那我如何忘记忘记曾经相爱的诺言？那我如何忘记忘记你那可爱的脸？那我如何放弃放弃我们相爱多年？让我泪湿双眼，仰望苍天啊！放弃，放弃我们相爱多年。 今晚又有应酬，不回去吃了。 爸爸， 还没睡啊？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 嗯。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？ 这个还真没算过，400块吧。 块十块，103块，328块。 爸，你看400块耶！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？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你早点回来。 童年只有一次，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夏日，森林，溪水，草原，大海。如果有一天，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， 有人